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大家好，我是马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货源充足，7条跨省公交线路陆续采取临时措施。 天津持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12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超过90%。 河北发布通知，暂停举办庙会、展销、促销等活动。 国家卫健委介绍，国内疫情风险总体可控，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疫情风险比较小。 京津冀3D热点，七夕登记别扎堆儿，当天新人领证需要预约。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印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将普惠共享。 天津市碳中和与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成立，将围绕碳中和与绿色金融主题提供智库支持与赋能服务。 湖北随县柳林镇降雨量创历史极值，已造成21人死亡，4人失联。 国际电讯方面，韩国推出非接触式简易检测诊疗室，值班护士人数可以按照最低需要来配备。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已经攻占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和第三大城市。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30集，90后创业者石小刚，胸怀凌云志，筑梦趁青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相关情况。首先来关注13号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9场新闻发布会上的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8月12号的0点到13号的下午3点，北京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发布会上强调，时刻做好个人防护，及时接种疫苗，根据要求做好核酸检测，是当前抗疫防疫的有效措施。三保险才能更保险，接种了疫苗不等于进了保险箱。接种疫苗可大大降低感染风险，但任何疫苗保护作用不可能100%。市民要积极接种疫苗，按照要求及时做好核酸检测，是研判发现病毒的有效检测手段。每个人都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按要求及时做好核酸检测。 发布会上，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荣军介绍，地面公交在严格落实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运营车辆、公交场站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杀，并在枢纽、场站等人员较多区域及时提醒乘客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从8月7号起，按照河北省张家口市、保定市等属地政府部门的要求，共有7条跨省公交线路陆续采取了临时措施。 其中停驶线路有4条，分别是880快，指沙城客运站到地铁回龙观站；898路，从涿州到地铁朱辛庄站；899路，地铁朱辛庄站到下花园站；以及城际高碑店线，从高碑店到六里桥东。采取区间运营措施的有3条，分别是838路。采取地铁六里桥站到刘立河检查站区间运营措施；880路，采取地铁朱辛庄站到康庄西站区间运营措施；917快，采取从长沟检查站到北京西站南广场区间运营管理措施。自8月8日起，本市暂停了除天津市、河北省之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进出京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暂停运营客运班线的恢复运营时间将是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本市各有关客运企业、客运场站为已经购票的旅客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 此外，荣军介绍，北京市要求各巡游车运营企业、网约车平台企业严格落实驾驶员健康监测报告制度，驾驶员必须每天上传健康码状态，每十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网约车平台和相关信息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接种疫苗的网约车司机派单，要求驾驶员和乘客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每次运营前，驾驶员必须主动提示乘客扫码登记乘车，对于不佩戴口罩或拒绝扫码的乘客可以拒载。 另据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介绍，本轮疫情以来，北京全市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特别是市民关注度比较高的肉蛋菜货源十分充足。目前供应首都生产生活的车辆进京绿色通道已经打开。 8月13号零点，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赏竹阁小区等五个小区封禁的大门缓缓打开，正式解除封闭管控。据了解，因此前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出现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共六个小区封闭管控，自7月30号零点起开始计算管控时间，到8月12号24点，管控期已满14天。 12号晚间，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五个封控小区第四轮核酸检测结果出炉，结果显示全部为阴性。按照市区疾控专家组的意见，8月13号的零点，除国兴家园以外的五个小区解除封控管理，小区居民实行七天的健康监测。国兴家园因为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要实行封控管理21天。 社区解封后并不意味着解除疫情防控管理，这五个解封的小区将严格实施防疫措施，包括各小区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区域内所有居民凭证出入，外来人员严格落实测温、查证、扫码、登记等防控措施，小区内的文体活动室等公共场所继续暂停开放，餐馆、超市等各类经营性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扫码、登记、限流等管控措施。 再来关注天津，位于天津市最北部的蓟州区与北京市平谷区以及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遵化市廊坊三河市相交接，人员流动比较频繁。连日来，蓟州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在各进京道路检查站设立了防疫卡口，并与北京、河北相关地区实现信息共享。同时，蓟州区持续强化农家院、景区、酒店、餐饮行业的防疫管控，坚决筑牢首都疫情防控护城河。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的报道。 在蓟州区与北京平谷区交界的上堡子综合检查站，京津两市属地民警联合对来往人员开展防疫检查。这条路是蓟州北部山区与北京平谷的交通主干道。公安蓟州分局特警支队三大队长白金鹏说，从8月初开始，他们对进京车辆人员加强防疫检查，所有防疫检查的信息由京津两地共享。 过站的车辆及人员呢，提供身份证、健康码、14天的行程码。对发现那个异常呢，我们会及时联系当地的卫健部门进一步处理。对这一些不能提供健康码、行程码的进行劝返，做好解释工作。 据了解，蓟州区已经与北京相连的罗庄子、白金、许家台、夏营镇四条镇区主干道设立卡口检查，派出专人24小时值守。此外，蓟州区还加大对农家院、景区等旅游相关场所的防疫检查力度，各农家院坚持储备足量口罩，所有农家院员工坚持每天三次记录体温，游客离开后立即对房间进行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目前，蓟州区已对辖区的建筑工人以及小餐饮、小理发美容店等七小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了预防性核酸检测，检测人员总数超过4万人，所有结果都为阴性。蓟州区卫生健康委公共卫生科科长范连和表示， 蓟州区严格落实入境人员14+7无缝管道式防控措施，进口冷链从业人员每周进行核酸检测，持检测证明上岗，强化对超市、酒店、餐饮单位人员比较聚集的公共场所戴口罩防聚集，加强集贸市场、快递外卖、交通运输特殊场所的人员进行健康监测，建立基层监护的防控网。 目前正值暑假，是市民出游的高峰，面对国内复杂的疫情形势，天津文化旅游业按照天津市防控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天津各文博场馆及旅游景区运行平稳有序。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天津各文博场馆及旅游景区重点做到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在天津博物馆，按照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严格控制游客数量，每天预约人数不超过6000人。 将间隔线距离提升到 1.5 米，还在每个展厅里按照面积划分多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网格员负责提示观众保持距离。此外，展柜表面、展区地面、电梯扶手等，根据参观客流情况增加消杀频次。 我们把这个参观的间隔由原来的10分钟，团与团之间拉大到为30分钟。我们又根据面积分别按平米数，每4平米一个人来精准防控。 在古文化街景区，所有人员进景区前都要查验双码测体温，没有接种疫苗的游客需要信息登记。 除了严把入口关之外呢，我们景区内部呢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游客因为热把口罩就给摘下来了，全员上岗，由管理人员呢对商户进行提示戴口罩，由安保人员呢分网格加强巡逻的这个频次和密度，提醒游客及时把口罩戴好。 海河游船公司采用广播和大屏幕循环播放防疫要求，在咨询、安检、候船等区域张贴防疫安全距离标志，工作人员现场疏导，确保从等候验码开始直到登船，游客之间都是 1.5 米间距。进入船舱内也是隔座就座，每条船的座位都按照 75% 上座率粘贴了隔座提示。行船过程中舱内保持通风，游客登上甲板之后也不聚集，全程规范操作，确保乘客防疫安全。 那么码头跟安检处呢，我们每1小时进行一次全面消杀，运营的船舶呢是每一个航次运营结束后进行全面消杀。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天津市持续不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据了解，截至目前，天津市12岁以上人群的接种率超过了 90%， 累计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近2000万剂次，免疫覆盖人群近1128万人。与此同时，天津市还在强化科学规范把握接种禁忌症和随访工作，保障接种安全。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青淼、翟静秋、李山的报道。 在滨海新区塘沽体育馆临时接种点，渤海石油第二中学、塘沽第九中学等学校的学生们正在监护人的陪同下有序排队等待接种。已经接种完正在留观区的8年级学生魏君一说：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打疫苗我觉得自身的安全保障了，而且对社会做了责任。 目前全市正在精准安排一老一小人群接种工作，12到17岁学生群体接种工作已近尾声。截至目前，本市已累计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近2000万剂次，免疫覆盖人群近1128万人。与此同时，本市疾控部门也在科学规范把握接种禁忌症和随访工作，确保群众接种安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科科长高志刚介绍说， 截止目前呢，天津市12岁以上的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了 90%， 而且呢，不良反应发生率是非常低的，只有少数人因为禁忌症不能接种。那这些禁忌症呢，主要是呢对疫苗成分过敏的，比如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严重的哮喘发作等等这些急性过敏反应。其次呢，就是有未控制的癫痫发作的，还有其他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还有就是有严重的慢性疾病，怀孕期的女性。除此之外呢，包括备孕期的这些女性都是可以接种的。 市疾控部门提示，目前各接种点位都有医生可以对禁忌症进行判定，经专家判定确有不适宜接种的禁忌症，可开具相关证明。 日前，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其中提到，按照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河北省各地要暂停举办庙会、展销等促销活动，减少农村集市规模和频次，控制人流量。特别是教育引导在家学生，减少出行，减少集聚，假期不组织和参加学生聚会、聚餐等群体性活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对因工作、田间劳作等确需要出入的人员，通知指出，要引导群众严格落实出入主动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等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对外出返回的家用农用车辆，要及时做好消毒清理工作，防止病菌感染。此外，通知提出，本着特殊时期一切从简原则，喜事缓办减办，婚庆、喜宴、满月等活动延期举办。对已经确定日期不能延后的婚庆活动，要严格限制人数和规模，实行减办。丧事减办速办，化繁为简，严格控制参加人员范围，减少聚集时间，并做好必要的防护防控措施，防止人员聚集发生交叉传染。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国内的疫情情况。13号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8月12号24点，全国已经有18个省、48个市发生了本土疫情，累计报告病例超过1282例。在发生疫情的这48个城市当中，已经有36个城市超过5天没有新增的感染者报告。除了扬州、武汉、张家界市以外，其他的地市仅仅是零星病例报告。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全国的疫情风险总体可控，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疫情风险是比较小的。 据介绍，下一步除了加强落实常态化防控的各项措施之外，还要继续加大对涉疫风险人群的排查，尤其是全面排查口岸城市、机场、港口、重点的定点医院，发现防控漏洞，及时采取整改措施，避免发生新的境外输入疫情。此外，发布会上介绍，截至8月12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8.3 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约为 7.7 亿人。 8月13号，江苏省扬州市也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2号下午1点起，扬州市开展了主城区第七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截至12号24点，累计采样144万人，完成检测38万人，检出阳性6例。 再来关注河南郑州。据13号召开的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郑州市138名感染者已经全部完成流调。下一步，郑州将运用大数据加网格化的排查手段，实现人员排查无盲点、核酸检测零遗漏、管控措施全覆盖。据了解，郑州市计划在8月15号开展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具体的启动时间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为准。 在湖南张家界，从13号开始，滞留在张家界市的1200多名游客开始返程，首批返程游客为440人，他们大部分是在7月底抵达张家界。据张家界市有关部门介绍，这些游客符合在隔离酒店集中隔离满14天，隔离期间没有出现发热、干咳等新冠肺炎症状，并且五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没有密切接触史和次密接等条件。游客返程前，张家界市和游客所在地进行了精准对接，其他游客也将在符合解除隔离条件后陆续返程。 再来关注一下疫情风险等级调整的消息。据江苏省宿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3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从13号晚上的10点起，当地一处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本次的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之后，宿迁市所有区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此外，从8月12号晚9点开始，四川成都市的中风险地区也实现了全部清零。13号，湖南长沙宁乡市、湖南湘潭市、厦门市全域中风险地区也实现了清零。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人群流行特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3号发布了新版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2021年8月版。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由原来的65类增加到了85类。其中，新版指南增加了对码头、口岸、棋牌室、麻将馆、游船、观光船、剧场、文化馆、体育场馆、奶茶店、教育培训机构、临时安置点等10类场所和单位的防护要求。 在重点人群方面，强化了机场保洁人员、境外和境内航班保洁人员、机场司机、机场公安辅警、机场装卸工人、一线市场监管人员、专业救援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导游等10类重点人群的卫生防护要求，尤其是对境外航班和机场相关人员提出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据公安部13号介绍，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为有效维护疫情防控工作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依法查处各类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60多起，有力维护了疫情防控秩序和社会稳定。 公安机关表示，疫情防控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法律规定，配合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施，主动履行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法律规定、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始终将保持对涉疫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依法从严从重惩处故意妨害疫情防控秩序、制造传播谣言、伤害医务人员以及制假售假、哄抬物价、聚众哄抢、破坏交通设施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提供有力保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这周六呢，就是七夕了。北京市婚姻登记机构在当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1点期间呢，会为已经预约的新人进行登记。民政部门提醒，想要在七夕当天预约婚姻登记的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市婚姻登记预约服务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北京婚姻登记”进行预约。如果能够选择，则表示还有预约量；如果显示为灰色，则表示已经约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北京办理婚姻登记，需要男女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北京市户籍。 此外，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民政局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婚姻登记等各类民政服务窗口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大力推行预约登记，倡导错峰办理，强化人员引导，减少人员聚集，避免扎堆儿。据海淀区婚姻登记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登记处暂停了上门服务、现场宣誓颁证服务等非法定程序的服务事项，但通过开设线上云颁证小程序、在线婚姻辅导等方式满足群众服务需求。 据气象北京微信公众号13号发布的蚊虫叮咬指数预报显示，近几天北京市的雨水频繁，蚊子活动比较活跃，建议居民在室外久留或长时间活动时，为了避免蚊虫的叮咬，尽量选择长袖长裤，也可以选用驱蚊剂涂抹于裸露的皮肤，可以每隔3天检查一次居家周边的环境，翻盆倒罐清除积水。另外还要提示您的是，14号夜间到15号的白天，北京全市会有中雨，局地有暴雨，要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周末的出行，避免到山区河边游玩露营，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注意安全。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北京市“14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近日印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规划提出，“14五”时期，北京市乡村振兴工作以首都发展为统领，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的发展方略。到2025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健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规划中提出，北京将开展农房建设质量提升工程，并加快补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短板。到2025年，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75%， 煤改清洁能源覆盖率达到 90%。此外，北京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农村延伸，中心城区三甲医院与郊区医疗机构开展合作。教育方面，规划提出，幼儿园空白乡镇至少办好一所公办园，保障偏远山区学前及低龄学段的学生基础教育就近入学。同时，推动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向农村地区倾斜，推动优质网络教育资源向乡村学校覆盖。 另外，规划提出，要分类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到2025年，每个区改造1到2所集中接收特困老人的三星级敬老院，每个乡镇至少建设一所不少于50张床位的养老照料中心，同时完善村级养老服务驿站布局建设，500户以上的村庄实现全覆盖，建成不少于1000个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 在收入方面，规划提出，到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缩小到 2.4:1。据了解，北京将开展集体经济薄弱村专项帮扶行动，消除经营性收入小于10万元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支持农户通过线上直播等方式销售农产品，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拓展增收空间。 在就业方面，北京将实施农民充分就业工程，加大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援助力度，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一产农民纳入社保，力争到2025年实现全市就业农村劳动力基本纳入城镇职工保险体系。 在推动全市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量达到4000万人次，经营收入达到50亿元。据了解，北京将深入发掘农业农村多种功能和价值，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拓展乡村产业增效空间，创造更多的就业增收机会。 除了做精修农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之外，北京还将大力发展功能蔬菜、有机果品、绿色杂粮、蜂产业和中药材等小品种特色产业，发展100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同时做大乡村新型服务产业，发展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社会化服务从产中向产前、产后环节延伸，完善金融保险、品牌培育、电商销售、冷链仓储等配套服务，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农村电商末端网点，培养一批农村流通类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加快构建以电商平台为引领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 此外，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的蔬菜自给率将提升到 20% 以上，实现猪肉自给率达 10%， 并将加快环京四小时粮食物流圈建设。北京还将建设一批环京津的肉、蛋、菜、奶、菜篮子产品自控基地，与首都农产品销售网络相对接，强化粮食产销深度融合发展，加快环京四小时粮食物流圈建设。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最近在北京首钢园北区东侧施工围挡内有一片巨大的地下工程，900多名工人分批经过测温和实名认证后入场作业。这里是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施工现场，作为第一批北京市国际人才社区的试点之一，这片人才社区着眼北京冬奥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大型主场活动的使用功能，兼顾园区未来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和文化体育方面的主题特色，努力将国际人才社区的建设与开发和新首钢的国际化、地标性、吸引力相融合。 据了解，在距离工地不远处，一座青灰色的方形混凝土建筑便是地铁冬奥支线北新安路站 B 口。毗邻地铁出口的地下空间将打造为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的下沉花园，为人才社区提供纵向的拓展空间。同时，地铁北新安路站还将在地下一层设置一条400米长的地下通道，在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观众可以从下沉广场进入冬奥赛区，也可以通过地下通道从南侧进入赛区，形成人流交织、有序流动的效果。 此外，项目将建设数字娱乐中心、潮流商业街区、新概念轻奢公寓、奢侈品概念店以及网红餐厅、书店等，营造24小时沉浸式娱乐时尚秀场。人才社区内还将设酒店式服务的长租型精装公寓，以及与商业客流形成有效区隔的办公楼宇，吸引中高端企业总部入驻。根据施工计划，目前项目南区部分将在今年年底全面跃出地面，与地铁冬奥支线配套形成了冬奥会赛场的重要交通服务设施。项目整体预计在2023年底到2024年中期间实现交付使用。 再来关注天津。日前，天津市碳中和与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据了解，研究中心将围绕碳中和与绿色金融主题，在绿色低碳咨询、低碳运维管理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为企业转型升级、政府深化改革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库支持与赋能服务。 据介绍，今后研究中心将启动天津市建筑碳中和认定标准编制，开展绿色建筑与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推广绿色低碳创新服务，核证评估绿色贷款项目申请等相关研究工作和咨询服务，促进打造市场化双碳与绿色运营的创新示范样本，探索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减碳降碳建设与绿色运营业务市场化发展的商业模式，形成产业生态聚集。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上线一周年，共收到超过233万条交通违法投诉线索，67万起交通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处理。北京市交管局13号发布，北京交管部门在北京全市挑选了118个重点路口，开展了第一批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的报道。 北京交警随手拍举报受理平台从去年8月5号正式上线以来，共注册用户114.1万人。市交管局随手拍专班负责人焦雨玲介绍， 对于老百姓身边发生的违法行为，比如说在盲道里停车、占用人行横道线停车、遮挡号牌的、号牌不清晰的、涉牌类违法会比较多，另外走应急车道的、走公交车道的这类违法举报也会相对集中。我们增加了反馈的消息，就是说投诉的线索被我们采纳了或者是没采纳，如果没采纳我会告诉您原因。另外呢，我们增加了设施举报的功能。 从8月11号起，本市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开始执法，截止到昨天24点，共抓拍录入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428起，生成正式违法135起。市交管局科技信息通信处民警段浩仁说， 现场执法前期我们进行了算法研发，新的算法中呢需要采集行人与车辆的相对位置关系。咱们非现场抓拍的前提呢是行人必须是不能闯红灯的，经过前端的算法抓拍之后，数据会传到公安网的非现场执法录入平台，通过两次人工的进行识别和再次审核，才能生成正式的违法图像。 此外，北京交管部门以礼让斑马线为切入点，创建了118个交通文明示范路口，一口一策优化交通组织。市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副科长李磊介绍， 第一，完善交通设施，结合礼让斑马线的行动，在停止线跟人行道之间施画了礼让行人的地面文字，紧贴着斑马线的位置安装了反光道钉。第二个呢，做的二环路慢行系统优化提升工作，官儿桥路口和雍和宫路口通过非行车一次左转措施，方便非行车通行。第三个，通过缩小路口，降低转弯半径，包括绿化，全面提升路口通行环境。 停车难一直是城市居民非常关心的问题。最近，河北石家庄利用城市边角地，为有停车困难的百姓拓展了停车空间。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的报道。 最近，石家庄新建了一处立体停车场，只需三步：入库、刷脸、确认，爱车就停好了。这个停车场就位于省会和平路与翟阳大街的东南角，分地下四层，共有299个停车位，之前是一块边角地。该停车场项目负责人唐自纯介绍，今年石家庄重点利用边角地段、绿地、地下空间等资源，谋划建设 3.66 万个公共停车位，目前已经完成 93%。 这299个车位呢，如果是在地上建设的话呢，最少得1万多平米，现在我们充分利用地下的空间，地上建筑面积只是一个出入口，140多平米，等于大量的节约了地上的空间。 增加停车供给，还可以向存量停车资源要空间。8月6号，石家庄20家商业企业的停车场对社会公众错时开放。7号，高新区所有智慧泊车停车场免费对社会开放。随后，市区咪表停车位全都撤除，还路于民。11号，白天收费、晚间免费的蓝白双色停车泊位也开始试点。石家庄市住建局城建处处长张建格， 针对医院停车位不足的老旧小区，像博物馆这些停车需求量大的、停车困难的区域，来谋划推进这些停车场，可以跟周边的停车困难的老百姓这个小区可以实现共享，老百姓可以到这儿来停车，解决老百姓的停车问题。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目前，河北省正在稳步推进长城河北段的保护修缮工作。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的报道。 金山岭长城位于承德市滦平县境内，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省的重点段落。目前，金山岭长城保护修缮工程正在稳步推进，计划于今年10月份完工。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主任郭中兴， 此次修缮以排除墙体和敌台结构安全为主，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采取 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传承建筑原有风貌特点，消除长城存在的安全隐患，改善长城保护现状，提升整体展示形象。 长城河北段依燕山太行山脉而建，现存八个不同时期的长城近2500公里，是河北省丰富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率先在省级地方立法层面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作出规范，出台并实施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为依法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撑。据了解，长城河北段将在2021年完成秦皇岛山海关段、承德金山岭段、张家口大境门段和崇礼段四个重点区段建设，以及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和示范意义的保护项目建设。河北省级规划的45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 285.92 亿元。截止到3月底，45个项目中已经开工项目29个，今年年底将有14个项目完工，其中4个重点段13个项目可以完工。 除了丰富的长城资源外，大运河河北段的遗址完整，遗产资源也非常丰富。近一段时间以来，大运河河北段沿线的各城市都在推进大运河公园的建设，让大运河文化融入百姓的生活。继续来听河北综合广播的报道。 在沧州大运河岸边的百诗园生态修复区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建设景观建筑。沧州大运河百诗园项目经理穆少凯介绍，百诗园是沧州市大运河生态修复区二期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总占地面积470亩，建设沧溪书院、晋园、古莲池等十多处人文生态景观，建成后将与在建的朗吟楼、南川楼隔河相望，成为沧州市主城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项目现场的地形打造、亮化、配套的停车场、园路和广场这块都已经施工完成了，现在正在加紧对咱们的沧曲书社、茶室和服务中心正在加紧施工。 而河北衡水故城县则围绕运河第一湾，重点打造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城区段、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文旅项目。文化公园的设计融入甘陵八景中与大运河关系密切的渭水飞帆、南部商炉、斜阳古渡三景，并提取船工号子、运河架鼓等运河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设计元素，表达千年大运河悠久辉煌的文化。 为了推动全民健身，提升广大市民的健身质量，今年年初，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局计划在全市建设100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目前，这批场地设施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基本实现社区公共健身设施全覆盖。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的报道。 今年年初，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100处，被列入石家庄市今年10大惠民实事之一。为统筹推进惠民体育设施建设工作的开展，石家庄市体育局结合预算情况及各地工作实际，对全市任务进行了精细分解，并通过垂直指导等方法，帮助各县市区制定计划详细、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定期审核建设进展情况，进一步确保工作进度和建设质量。石家庄市体育局群体科科长乔恒利： 经过这半年多大家的共同努力，100处健身设施已经圆满的完成。 近年来，石家庄市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进行了提升改造，采用新型健身设施，提升全民健身设施场地的品质和服务功能。目前，全市已建成健身路径、龙式球场、健身步道等公共健身设施近4500处。为市民参与健康锻炼提供了方便优质的场地，弥补了公共健身设施的短板。在提前完成惠民实事的同时，石家庄市体育局今年还计划对体育公园、西环公园、秀水公园等12座公园和游园安装和更新健身设施，从而使更多的公园绿地成为大众健身的好去处。乔恒利： 接下来我们市体育局将在健身设施的这个布局和建设上啊，提高利用率和布局的这个科学性，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更多的年龄段，让我们的老年人、中年人、小朋友都能有找到自己健身的这个方式。 另外再来关注一个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提示，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北京全市会有中雨，局地有暴雨，提醒市民合理安排周末出行，避免到山区、河边游玩露营，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注意安全。 关注3D更多的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 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湖北的降雨。近日湖北省北部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政府13号发布通报显示，11号到12号随县柳林镇发生极端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柳林镇8000多人受灾，21人死亡，4人失联。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样，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张赛南的报道。 8月11号到12号，湖北随州随县柳林镇发生极端降雨天气，降雨量多次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街道的积水最深达到2米多。昨天下午，柳林镇积水退去，但街道损毁严重，大堰角村村民的房屋里到处都是淤泥。村民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说， 我妈在家里看那个雨势比较大嘛，让那个水慢慢涨起来，那就提前转移了，转到二楼。我们什么都没有，那有什么措施？那只有保住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相关数据显示，此轮强降雨造成柳林镇8000多人受灾，21人死亡，4人失联。楚天交通广播记者苏潇介绍道。 那在昨天的柳林镇，积水呢是已经消退了，各部门呢也在尽快的恢复电力、通讯等系统，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现在一些生活物资也分发到了我们的灾民的手中。 灾情发生后，当地紧急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工作，洪水过后防疫消毒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随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小勇说， 现在住户的里面的淤泥还没清干净，现在我们是初步消毒，明天每个角落的都要彻底的消杀，然后再还做评估。街道这块包括这个住户的这个家庭里面的环境呢，淤泥就是说还在各个单位各个部门配合那个。现在这淤泥都是特别多，一边的都是不干净的，我们还要那主要根据这个情况是明天后天我们要持续的关注，持续的那个。 据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12号夜间起，重庆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28个区县出现了暴雨。为应对区域性暴雨和过境洪水的威胁，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发布江河洪水、山洪灾害、自涝灾害的黄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3号中午12点21分，青海果洛州马多县发生了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移动人口大数据分析，震中50公里范围内人口极其稀少，100公里范围内人口数约为4000人。 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在官网上证实，冬季奥运会田径男子4x100米接力银牌得主英国队的乌贾因涉嫌使用兴奋剂而遭到停赛。根据相关规则，违反兴奋剂规则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其所在的队将被取消该项目的参赛资格及取消所获得的头衔、奖项、奖牌等。目前正在等待最后的结论。这也意味着参加田径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的中国队有可能会递补获得铜牌。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为了更好地保护一线医护人员并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韩国一家医院升级新冠病毒检测室，让它变身成为一个一站式非接触式的简易检测诊疗室。护士在那里对患者进行新冠检测取样，医生则可以借助视频通话来开展初步的诊疗。患者与医护人员全程不直接接触，医护人员工作时也无需穿上厚重的防疫隔离服，护士穿普通工作服戴上口罩即可。 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学区12号宣布，开学两天以来，该学区已经有超过130名师生感染新冠，目前有440名学生正接受隔离。据报道，截至当天晚上，棕榈滩县学区已经有105名学生和26名教职员工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440名学生被迫接受隔离。学区还表示，当地有6394名学生选择不戴口罩上学，占比 3.8%。 德国疾控机构12号公布的单日新增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增加到了5638人，累计确诊人数突破了380万。德国一家民调机构当天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41%的受访德国人担忧德国在今年秋季会再度实施限制人员接触和行动自由的封城措施，50%的人则不担心出现这一情形。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8月12号在渥太华表示，监测数据表明加拿大已经迎来第四波新冠疫情。 这是加拿大高级卫生官员首度表态承认该国陷入第四波疫情中。谭咏诗对媒体表示，疫情正呈现强劲的反弹轨迹，这主要由德尔塔毒株导致，大部分新增病例都来自未接种或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加拿大8月12号报告的单日新增病例约为2140例，较7月中下旬的最低水平增长了约8倍。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3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塔利班攻占了阿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西部赫拉特省首府赫拉特市和西部巴德吉斯省首府瑙堡市。坎大哈和赫拉特分别是阿富汗第二和第三大城市。至此，阿富汗塔利班已经宣布攻占了13座省会城市。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阿富汗和平进程多边会议12号晚间结束，会议闭幕声明敦促阿政府和塔利班采取措施建立互信，为尽快达成政治和解、实现全面停火付出努力。声明说，加速阿富汗和平进程是阿政府和塔利班双方进行谈判的最紧迫和根本问题，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必须加速推进这个进程。 声明表示，不承认在阿富汗使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政府。声明对目前阿各地暴力冲突频发、出现大量平民伤亡、民用设施遭到损毁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声明还承诺，一旦阿富汗实现政治和解，国际社会相关方将帮助阿富汗进行重建。 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本周签署了2份备忘录，其中第一份备忘录指示消防员和应急人员前往林地灭火时，应自备足够维持3天的食品、饮用水和其他装备。第二份备忘录说，消防部门的手持对讲机等通信器材库存见底，交通支援所需车辆也面临严重短缺。 因此，这份备忘录建议消防人员修改行动方案，例如灭火时人员尽量聚集在一起，减少对讲机的使用。按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说法，美国消防部门早就不堪负荷。最近两份备忘录表明，今后几周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目前，美国14个州至少105场大型林火仍在肆虐，过火面积合计约97万公顷。 当地时间8月12号上午11点左右，一艘载有18名乘客的小型船只在希腊米诺斯岛附近海域沉没，多人落水。经过希腊海岸警卫队的及时救援，目前所有乘客均已安然无恙，包括3名未成年人。据希腊海岸警卫队称，事件发生在米诺斯西北16海里处，当时该地区风力较强，有5级左右。 路透社的报道表示，沉没的船只悬挂着英国国旗，事故发生的确切情况尚不清楚。据报道，海岸警卫队称目前无法立即核实乘客的国籍，警卫队3艘船只以及1艘私人船只、一架海军直升机和一架空军直升机协助了救援行动。 英国西南部海滨城市普利茅斯的一个居民区12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包括嫌疑人在内的6人死亡，遇害者中还有一名儿童。案发后，大批应急人员赶到现场，出动了直升机和救护车。警方在声明中宣布，这是一起严重事件，不过与恐怖袭击无关。嫌疑人在警方到达案发现场前已死亡，局势在掌控中。目前不认为这起枪击还关联其他嫌疑人。 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起事件令人震惊，他已经与警察局长谈话，表示将提供全力支持。法新社报道，这类大量人员伤亡的枪击事件在英国罕见。英格兰西南部是颇受欢迎的国内旅游目的地，通常比较安宁。普利茅斯市有欧洲西部最大的海军基地，停泊有核潜艇和大型战舰。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12号称，该组织的地球观测卫星 EOS-03 当天发射失败，未能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随后通过官方社交媒体透露，这颗卫星由 GSLV-F10 运载火箭按计划于当天凌晨5:43北京时间8:13发射。火箭第一级和第二级表现正常，但由于技术故障，第三级的低温发动机未能成功点火，最终任务失败。 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消息，英超豪门切尔西12号宣布，比利时前锋卢卡库与蓝军再续前缘，由意甲国际米兰转会到斯坦福桥。28岁的卢卡库这一番与切尔西签下5年合约。据英国媒体报道，转会费达到了创切尔西俱乐部纪录的9750万英镑，约合1.35亿美元。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30集，90后创业者石小刚，胸怀凌云志，筑梦趁青春。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一副看似普通的眼镜却暗藏玄机。石小刚和他所带领的骁龙科技公司团队便是国内 AR 技术的执牛耳者。作为90后，他已经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是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的行业领军人才。他初心不改，那便是要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尽绵薄之力。 我是骁龙科技的创始人石小刚，是一名90后的青年创业者。作为一名90后的党员，未来会继续在前沿的科技探索的这条路上走下去，为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这方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这上面全都是咱们公司的专利。 在骁龙科技公司的产品展示厅，公司的各项专利证书铺满了一整面墙，另一边陈列着大大小小的奖杯奖状。石小刚把手一挥，身体顺势转了个圈，边笑边说，这里只是展示了部分的荣誉。 对，一部分吧，因为放不下。 眼前的他穿一件白色 T 恤配条牛仔裤，看上去像一位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事实上，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今年已经创业快6年了。他一手创办的骁龙科技公司致力于 AR 增强现实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哎，您个人体验。 记者试戴了一副最新款的 AR 眼镜，它的镜片看上去和普通的近视镜差别不大，甚至还要更加轻薄，但戴上后眼前的景象却像是一部科幻大片。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心脏在蹦蹦的跳，现在是宇宙。现在前面那个屏幕很大，有点像电影院的那个屏幕。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采用了光山波导技术的镜片上。 这个光山波导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光学的组件，通过这个透明的镜片，在眼前相当于3米外可以呈现一个100英寸的透明的屏幕。现在我们是在国内最率先突破这项技术的，在全球都是非常领先的。 石小刚的创业之路开始于2015年，这之前他在华为从事了近2年的手机研发，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 AR 这项技术，而谷歌公司发布的谷歌眼镜更让他对 AR 的未来感到兴奋。 通过创新创业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也是我从大一的时候就确立的一个梦想，按捺不住内心对于创业的这样的一种激情，从内心里深刻的认为这项技术将来一定会从很多方面去改变人们的一些生活，然后就选择出来创业。 20出头的石小刚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气，他想做的是突破性的创新创业，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缺人缺资金，石小刚经历过一段难挨的岁月。 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一穷二白，2015年1月份到6月份的那个时间，就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就骑着自行车，真的离我住10几公里，然后我拿着坐的电路板，包括有时候抱着仪器，然后去我们原来华为同事的一些家里面，然后大家共同把这做出来。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等到他们晚上10点以后下班之后，晚上再跑过去。 现任骁龙科技公司副总裁的李双龙追随石小刚从华为出来，加入了创始人团队。在他眼里，石小刚身上有一种非常打动他的珍贵品质。 他非常非常的执着，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感觉。有些东西我做的我都觉得不行了，不能照这个方式搞下去了，肯定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就非常强烈的坚持要做，到最后事实证明还是他坚持是对的，就多坚持一步就成功了。 创业3年，骁龙科技得到了2亿的投资，其中绝大部分是战略投资，投资人不乏京东方、立讯精密这样的上市公司巨头。除了对 AR 技术的市场前景看好之外，投资人对石小刚也十分欣赏。不过只有他自己知道，公司发展过程中他和自己较了多大的劲儿。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人，因为你想，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个技术发烧友，是坐在实验室里面画原理图焊电路板的一个人。所以我去找第一笔投资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跟见人说话的声音都是颤抖的， 就是我其实比较恐惧见人。这几年的创业的过程，虽然很多事情都很难，但是在我看来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改变你的性格。 从最初的几个人到成长为有100来人的团队，骁龙科技不断发展壮大，技术也不断迭代更新。张威2016年加入骁龙科技公司，他说 他比我大2岁左右，但是我对他是一种这个又敬又怕的一个心态。他其实是对事情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比如说在一篇稿子上有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包括对于技术要求的这种严谨性，每一个技术的细节一定要做到极致。 骁龙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北京鼓励科技创新的大环境，政府也对公司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石小刚本人也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等诸多奖项，但创新的脚步不停歇。石小刚的办公室里有一幅世界地图，他寄托着石小刚对于未来的期待，也显露着这个年轻人的野心。 很多 AR 的技术啊，包括我们之前在电影大片里去看到的很多桥段跟场景，其实现在都已经逐渐的变为了现实，只不过呢它的用户体验还没有做到足够的好，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普及到大众消费者。我对技术很感兴趣，我们年轻人肯定要做最前沿的，而且对于国家还有对于人们未来改变性最大的一项技术，并且能够把这个技术做到世界领先的程度，这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马俊采制。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还要提示您的是，14号夜间到15号的白天，北京全市会有中雨，局地有暴雨，要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周末的出行，避免到山区、河边游玩露营，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